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北韩的举动破坏地区稳定，明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拜登仲重申美国对日本防御的坚定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北韩发射弹道导弹，显然是升级的举动。古特雷斯呼吁北韩和主要各方恢复对话，努力实现朝鲜半岛完全和可验证的无核化。乌克兰军队反攻行动中继续取得进展，国防部说在南部克尔松地区从俄军手中收复多条村庄。国防部上载片段显示乌军在一条村庄升起乌克兰国旗。另外，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强调在国际社会承认的边界内，乌克兰领土不可分割、不可侵犯，国家主权覆盖整个领土。泽连斯基亦都签署总统令，批准执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早前的决议，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批准关于乌克兰加速加入北约的申请等。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43.81， 瑞士法郎 0.979， 加元 1.351， 人民币 7.039， 英镑对美元 1.145， 欧元对美元 0.999， 澳元对美元 0.65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已经平均指数报27172点，升180点。伦敦的本安市买入1724.09美元，卖出1724.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系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喺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沙咀道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元朗公路近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马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止渴饮杯清水或者清茶，解渴过含糖饮品之余仲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百和会馆主席汪明荃。 这些我觉得即每一样都不是那么顺利的，有时但是我们不放弃，你起码都还抱住有个机会，那么耐一点耐一点，但我都知道申请到。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原装以类似今日外地留学生的身份，成为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首座，声明响遍五印度。 原装法师在曲里城号召全个印度著名的佛子的僧侣、各种的外道举行这次18日的无遮大会。 没错，加加埋埋过万人在这个大会上，并且原装法师成为大会的主席。 古今风云人物，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0月5日，政府调整机组人员检疫安排，国泰取消机员外站闭环措施，新增3286宗确诊，输入个案占272宗。大学教授怀疑预电话骗案，损失近384万元。拜登与岸田文雄通电话，谴责北韩发射导弹破坏地区稳定。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早上，你听紧睇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今朝早有张凤平喺度啦。行政长官咧，仲有两个星期就会发表佢第一份嘅施政报告噶啦。咁近日各界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建议。咁今朝咧就同大家去关心一下喺人才啦、土地、房屋以及咧系通关方面等等嘅一啲政策建议系点嘅先。嗱，最近咧讲到话喺人才方面咧，其实都有唔少政党咧有不同嘅意见嘅。咁但系咧，大家都不約而同咧，又討論到一個重點咧，一個點咧，就係講到話喺買樓方面啊，外來嘅專才係咪都可以有一個放寬印啊呢個嘅 BSD 呢個嘅印花税咧？買家印花税係唔係可以咧係減咧？咁啊，呢一個大家又點樣去諗咧？嗱，唔同政黨咧個建議都有少少唔一樣嘅。嗱，譬如咧就有政黨係建議啊，如果係真係豁免佢哋嘅買家印花税嘅話，但是他们又在一定的年期之内已经离开了香港或者买楼，可能就应该要有相应的给按回规定给回额外的印花税。有些政党就建议是不是应该可能住满一定的年期，譬如是3年就可以豁免他们的买家印花税。有些就说如果是住够3年可能就退还某部分的买家印花税，住够7年就退了。大家对于这些建议而有冇啲乜嘢嘅諗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啊，亦都今朝早咧見到啊，講到呢一個話題啦，人才政策方面咧，都見到有議員咧就建議啊，其實可以俾多少少嘅優惠俾佢哋啊，譬如稅務上面嘅優惠啦，教育嘅退稅啦，稅務優惠呢啲啦，又或者咧就係首次印花税咧，都係可以有一啲相關嘅税項剔除，覺得咧咁樣對於吸引外來嘅人士咧都係有吸引力嘅喎。咁但係佢對吸引外來人士有一個唔同嘅政策。对于留住人才又点睇咧？成个政策嘅人才政策咧，大家又会点谂咧？今日我哋揾嚟唔同政党同我哋倾倾呢啲话题啊！咁先请嚟有民建联嘅主席李慧琼，早晨啊，李慧琼。 早晨你好。 早晨啊，先问一问啊，我见到咧民建联早前咧交俾行政长官嘅啲施政报告嘅建议咧，都有提到人才政策方面嘅。其实而家按你哋去观察到，你觉得香港嗰个人才流失个情况系点样啊？ 香港应该话嗰个整体劳动力都系非常紧张，咁有好多原因导致嘅，当然系有人才流动啦，亦都有系我哋长期都系面对嗰个生育率低嘅问题啦。咁所以总体我都非常认同李家超行政长官之前讲嘅呢份施政报告咧，要有一个积极进取嘅抢人才。其实唔止人才嘅，企业优质企业亦都要争取嘅，所以系应该咧要抢人才、抢企业嘅一啲积极行动。以至政策咯。 要搶的話，可能都要想想究竟而家，譬如頭先你講人才流動的一啲原因係喺邊一度咧？即係而家你哋有冇觀察到，可能人才真係流向咗其他地方的話，那個原因係喺邊咧？ 我諗其實永遠人才都是每個地方城市競爭的對象嚟嘅。你見到呢段時候確實不少的國家城市都出了很多招。而他們那個搶人才的政策呢都是很進取的，相反香港我想大家都在等施政報告，我們似乎見不到有什麼大改動，是吧？我想我們熟悉的地方新加坡、英國、澳洲他們都用了很多很具體的招數去搶人才，那你永遠就是相對的了，是吧？那人才其實會想想究竟在哪裡工作生活是最適合自己，咁面對不同的招數，咁我哋既然係要，亦都睇到自己有呢個需要，自然就要去出招，去積極進取咁去搶，即係吸引優質企業，招商引資啦。我哋叫到另一方面就係搶人才咯。 咁你覺得即係香港啊，應該要出啲咩招，可能係最能夠吸引到人才啦？ 我諗 都是真的要短中期去規劃的。咁中期呢政府真的要再重視嗰個人口政策的規劃，因為其實每屆政府都似乎是對人口政策我覺得是可以更重視的。咁特別是之前以前年度的政府就由政務司司長去統領人口政策的規劃啦。咁我認為政府內部是要有一個高層次的處理啦。咁政務司司長我認為都是一個合適的人選去統籌以至處理香港現在不同行業那個人才短缺的情況。我想要聚焦，即是你話仙女散花咁呢，咁就冇咁聚焦囉。咁你真係要第一要有統計，要有資料，咁呢先至能夠呢係掌握得更好啦。咁呢個係第一點啦，即係中期我認為政府係有必要係要啟動返個人口政策嘅。咁當然啦，除咗係搶人才之外呢，咁我哋都要點樣去進一步提升本地嘅勞動力嘅。例如多次都講啦，雖然而家婦女勞動力嘅釋放都係做得 OK 嘅，因為我哋有外佣幫助，咁但係點樣進一步完善個托兒呀，釋放婦女勞動力呀，甚至起有啲真係好缺人手嘅行業，係咪應該都鼓勵佢哋係將個退休年齡稍為延後呢？咁呢啲係內部我哋可以調動嘅人力啦。外来的人才短期我想我们都真的要做一些研究的，那我相信行政机关都有的，正如我刚才提到了，无论新加坡、英国、澳洲甚至加拿大等等都出了很多奇招，那我们怎么回招呢？那总体我想第一就是对于已经在香港读书的留学生，我觉得我们可以延长他那个 Visa 啦，让他们在香港鼓励他们香港找工啦，那以便吸引他们留下啦。那另外就是我哋都提咗一個建議嘅，就係過去都有啲家庭咧，就考慮去唔同地方做嘢，都其中一個主要考慮咧，都係子女入學嘅。咁我哋認為可以放寬翻，如果佢哋家庭成員願意嚟香港做嘢咧，讓佢哋可以入讀香港不同類型嘅學校，包括公營嘅學校。咁當然另外都要考慮佢哋住房嘅需要啦。所以我哋認為政府亦都應該研究咧。喺一個如果佢哋係真係願意留低做嘢嘅，咁佢哋嗰個印花税係咪應該適度地寬免，讓到佢哋同香港居民同等待遇咯？咁係一籃子嘅一個建議啦。 因为咧，头先讲到印花税咧，都特别留意到，因为头先所讲咧，即系唔同政党都有各自有唔同嘅一啲计划谂法嘅。其实民建联喺呢一方面个谂法系点咧？即系喺一口气佢话啊，总之人才一嚟到，跟住一买楼就豁免咗佢哋嘅买家印花税啊，定系其他税项，定系点样啊？ 我哋认为政府应该仔细研究咯。总体嚟讲，我哋就唔系话即刻赞成佢一嚟到买咗楼就豁免佢嘅。我哋认为佢应该工作一个年期嘅，例如可能三年啊、四年，咁甚至系即系我认为起码有一个年期嘅。咁但系我谂呢个都系要有限制嘅，因为喺一啲特定缺人才嘅行业，我哋认为系可以试嘅。 咁有一啲我今日見到咧，林建峰議員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再進取啲啦，即係除咗講到係呢一個買家印花税，即係個置業税項之外咧，佢都話係咪個人層面係可以多啲稅務嘅優惠？咁而且呢啲優惠咧都唔淨止係吸引外來嘅人才，可能咧都係俾埋香港嘅年輕人咧都有相同嘅優惠嚟到去留住人才添。咁呢一方面你又點樣諗咧？ 我自己同不同業界或者人士去傾嗰陣咧，坦白講，香港嘅稅率咧已經係低嘅啦。佢哋如果係選擇嚟香港咧，我認為香港現時嘅如果講薪俸稅啊，個稅率咧都係相當吸引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話財政狀況容許，咁永遠都係有更多嘅吸引就咁好啲啦。咁但我認為整體點解我哋提嘅就係一個整體嘅配套啦。我哋聽得多嘅就係好多人才佢哋會考慮就係子女就學啦，係咪？我相信你都身邊都有朋友呢段時候可能流出香港，佢哋其中都常都同我哋講話子女就學。咁過去人才嚟香港，佢哋係唔能夠入讀香港嘅公營體系嘅，係咪？咁我覺得而家係咪政府係有條件去放寬呢？咁另外就係嗰、那個如果佢哋喺香港已經做咗一定嘅年期，咁應該置業嗰個税項都應該調整啦。咁另外就係嗰、那個我諗就係 即係實事求是啦，就吸引一啲喺香港讀緊書嘅非本地學生嘅，呢啲都係其他地方都有做嘅。 我哋又转一转讲下房屋方面嘅话题啦。咁其实咧都见到特首上任之前已经讲紧话，上任之后首要解决嘅咧就系房屋土地问题噶啦。咁仲有就成立咗两个嘅工作小组啦。咁当中就有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啦。咁佢就话要喺政府上任之后100日之内咧就提交初步加快兴建公营房屋嘅工作建议嘅。嚟紧咧施政报告咧都会有啲最终嘅方案噶啦。咁喺呢方面，民建联点睇啦？同埋对于整体啊嗰个房屋嘅供应咧，你哋又有啲咩建议呢？ 我谂加快土地供应，以至系增加建屋量，都系整体社会嘅共识嚟噶啦。咁问题就系点样做先做到增加，尽快增加土地供应同埋建屋量，系咪？咁我哋之前都发表过不同嘅政策倡议嘅。总体嚟讲，大家明白香港由于我哋本身既有嘅程序，同埋建造嘅時間所需咧，如果由熟地由生地變到熟地，再由熟地變成起好樓咧，其實都係需時嘅。所以短時間咧，我哋都多次向政府建議啦，都係將現有嗰、那個已經規劃咗嘅用地咧，增加個地積比。咁我哋相信咧，透過增加地積比咧，係可以短時間裏面咧係喺現有基礎上咧係再增加土地供應嘅。咁中少少嘅，其實我哋之前都提議，政府都接納咗部分嘅，就係要精簡個程序啦。如果大家有留意，都好多人批評香港申請嘅程序啊，各樣程序都係非常費時嘅。咁你點樣令到生地變熟地成個程序，將佢進一步再壓縮、再壓縮，咁你先至令到不斷供應嗰個土地儲備啊，以至嗰個面粉咧，係可以更快咁出到個市場咯。咁當然新界北嘅發展，我哋都係會推動政府再提早落實咯。 我見到你哋都有即係關心到嗰個效率嘅問題咧，就話建議咧可以考慮重推私人參建模式，就補充房委會嘅生產力嘅咁。咁其實呢一方面個諗法又係點樣噶？ 呢一方面係參照過去我哋嘅做法，我哋掌握嘅咧就係而家其中一個樽頸，就是那個政府自己安排建屋呢，可能各樣原因啦、程序啦，都會是慢的。咁點樣可以多管齊下去增加那個樓宇落成量呢？其中重啟返那個私人參建呢，我哋認為是可以加快那個程序啦。 咁會係譬如係啲咩項目嗰度先至係即係用呢個私人用一個私人參建嘅模式啦。 所以居屋同公屋都可以試嘅。 好啊，除了讲到话系即系嚟紧大家都希望系增加多啲嘅土地房屋之外咧，其实见到咧，其实政府上年咧公布嗰个长远房屋策略咧，佢已经系讲咗话嚟紧咧有一个10年嘅计划，大概会有几多嘅落成量噶啦。不过咧，大家都会话呢个都系一个头轻尾重嘅一个嘅做法啦。其实都有一段过渡嘅时期，咁喺呢段时间入边，即系真系头先讲到啦，好短期，除咗增加地积比之外，真系有好急切需要嘅嗰班市民，你覺得有冇啲咩建議俾翻政府？ 我哋多次都向佢提噶啦。事實點解會導致頭輕尾重咧？係因為香港就係頭先咁講啦，嗰、那個審批時間同埋建屋時間咧，即係你話大幅壓縮咧，我都希望政府再去諗啦。但係如果假設係做唔到嘅話咧，而家我自己嘅研究之後都係得到，都仲係會係頭輕尾重嘅。咁呢段時候都係會出現公屋輪候時間長啦，而家已經6年幾啦。咁以至到係年輕人嗰個置業需嗰個訴求咧，都未必有辦法滿足嘅。咁所以之前我哋提咗最少兩個建議俾佢嘅。第一咧就係過渡性房屋啦。我認為政府過渡性房屋量咧係太過保守啦，係可以動員全社會再呼籲大家捐地諗辦法。無論是已經是冇需要用的校舍啦，或者其他政府地或者私人地咧，只要大家願意一起找，甚至是鼓勵私人的朋友一起借出嚟用咧，咁我認為過渡性房屋咧係可以增加幾萬嘅。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是預售樓花。我哋認為政府係可以去諗咧，就將一啲已經劃咗嘅土地，特別喺居屋啦，或者是一些俾青年人住房、年轻家庭住房的一些屋宇咧，咁其实是可以提早去开售的，咁让到 让到啲年轻家庭知道自己几时可以上到楼咯。 最后咧，想睇睇啊，其实讲到啊复常啦、通关方面啦，咁啊之前咧都见到咧就系入境嘅检疫安排咧放宽到系零加三嘅时候，民建联都话欢迎啦。咁但系而家社会好多人都话希望系去可以系放宽去到零加零啊。你哋又点睇咧？同埋如果真系做嘅话，你觉得几时做会比较好 啊？我谂如果从数据上睇到咧，确实我哋系有再进一步复常嘅条件嘅，无论从外防输入同埋我哋。本土的個案呢，我認為都是一個預期的個案，甚至是一個沒有反彈的個案。咁當然啦，我諗我哋能不能夠進一步再去零加零呢，都好睇同內地嗰個溝通嘅。因為我哋除咗對外聯通呢，亦都好希望盡快爭取通到內關，因為香港呢個都係我哋一個獨有優勢嘅。咁如果能夠爭取到中央佢係支持同埋理解我哋盡快係零加零通關，甚至爭取喺零加零通關嘅情況底下不影響我哋爭取佢嗰個增加配額逆向隔離嗰個實施呢，咁我認為其實係有條件盡快做嘅。 會唔會期望可能施政報告入面有一個路線圖，大概幾時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 其實我就覺得我期望施政報告裏面都可以如果能夠都告訴大家聽是可以實施零加零的。咁但是正如我剛才講，因為零加零涉及到兩個考慮，我哋梗係希望盡快聯通世界，咁亦都要穩控疫情，唔可以令到我哋醫療體系個承受量係超出咗嗰個負擔能力，因為到時如果市民再患病呢就會好危險。咁另一點就是究竟呢個做法會唔會亦都進一步係阻礙我哋同內地爭取配額，甚至內地通關呢？我諗呢個就要政府去話俾我哋聽。我當然希望施政報告係可以實施到零加零添啦。咁如果唔係嘅，我覺得施政報告能夠話俾我哋聽嗰個時間表，我覺得都係好嘅。但係我諗除咗聯通世界之外，內地嘅增加配額啦，甚至嗰個逆向隔離啊，或者二十大之後會唔會有啲新動向啊？等等，呢個都好關鍵，影響到香港個防疫抗疫政策。 短短問一句咧，逆向隔離有冇任何嘅進展咧？而家 暫時我諗我理解政務司司長都係非常積極努力去同內地磋商嘅，咁但係暫時未可以去到一個公佈階段。 好啊，多謝曬李慧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咁啊，頭先咧就同民建聯嘅主席李慧瓊傾過啦。我哋而家又同另一位嘅立法會議員傾下，究竟佢哋又對施政報告有啲咩期望？電話旁邊有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立法會議員謝偉全嘅。早晨，謝偉全。 係，早晨。 早晨啊，我都見到咧，其實你對於施政報告人口政策方面咧，都有一啲嘅諗法嘅喎。你哋其實有啲咩嘅諗法啊、建議啊、期望㗎？ 其實我哋咧就係即係 G19 咧，我哋19個議員咧就呢個議題咧，大家都有個共同嘅建議嘅，就係關於即係嗰個點樣落實人口同埋人才嘅政策。咁喺呢方面咧，就係除咗我哋突顯咗而家即係我哋面對嘅問題之外咧，我都建議咗一啲做法嘅。咁總共13點。咁呢個唔單止我一個嘅，其實對於人口人才方面呢，我相信好多議員呢，甚至香港即係好多市民其實都係感受到同埋非常關注嘅。咁呢方面當然有啲即係較為短期嘅，亦都有啲中期嘅建議啦。咁第一即係我哋最緊要點樣留住我哋現有嘅人才，包括呢甚至現時嚟講呢，有啲因為嗰個大家個身體健康狀況好咧，點樣鼓勵一啲即係年屆退休嗰啲可以繼續留喺職場咧，可以人盡其才呢方面咧，就我覺得係會嗰個成效會快啲啊。咁另外咧，我哋都建議，譬如話一啲家庭主婦咧，可唔可以重返呢個職場，同埋咧就喺嗰個培訓方面咧，令人轉型啊，即係有啲行業咧，可能嗰個人才需求或者人力需求咧會減少，可唔可以喺呢方面咧就係做一啲培訓？咁呢啲我覺得係可以短期內咧就會令到個人力方面咧有所提升。 嗯，嗱呢度就講到話點樣去善用翻而家現有喺香港嘅人力嘅資源啦。咁但係譬如講到話啊，點樣吸引外來人才方面咧，都要簡簡單單一分鐘左右點樣咧？ 吸引人才當然咧，你就係、其實香港嘅機會係有，但係有好多因素啦。其中大家都會關注咧，就係、是、房屋教育方面咧，我哋點配合？好多國家喺呢方面都係有呢方面特別嘅安排嘅。咁內地都有啦，即係人才公寓啊等等。咁呢方面，我覺得咧就係、是要做一啲嘢。咁啊，稅務方面係咪可以考慮一下咧？甚至有啲人講話，佢、哎。如果真係咁對香港有信心，又想買樓喺呢方面咧，係咪可以有放寬咧？這個其實可以考慮，咁但係最緊要唔好俾人濫用到呢樣嘢，重要。 嗯，好啊！一阵间咧，我哋转头啊，八点半翻嚟咧，想继续同阿谢伟全倾一倾啊。除咗讲到系人口政策，大家睇下谢伟全有啲乜嘢嘅谂法，点样去吸引多啲外来嘅人才之外咧，都同谢伟全倾一倾，究竟喺房屋政策方面咧，佢有啲咩谂法？大家有咩谂法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讲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公布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听日起先为合资格公立医院及门诊病人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于65岁或以上长者，可以在今个月24号起，无需预约，亦都可以到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话，医护人员会检视相关人士以往接种记录，建议是不是可以同时接种新冠疫苗，强调同时接种两款疫苗是安全可靠。港岛东医院联网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服务顾问医生梁永敏话，冬季流感高峰期一般在1至3月出现，不过流感个案减少，普遍市民未必有足够的抗体，尤其是年老年幼和长期病患人士，应该尽快接种流感疫苗。而目前新冠疫情未稳定，有外国研究指出，如果同时感染流感和新冠病毒，病情可能会较为严重，同埋出现较高的死亡率。北韩寻日朝头早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导弹，导弹五年来第一次飞越日本上空。南韩评估北韩发射的是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南韩和日本分别和美国举行联合演练应对。南韓空軍和美軍分別派出戰機，舉行聯合攻擊編隊飛行演練和精確打擊演練。南韓的 F-15K 戰機針對模擬目標，發射兩枚空對地聯合制導攻擊武器。另外，日本航空自衛隊亦都聯同美國海軍陸戰隊共12架戰機舉行聯合訓練。日本話北韓的導彈飛行大約20分鐘，飛行距離大約4600公里，落在日本以東大約3200公里的水域，相信是北韓發射導彈以來飛行距離最長的一次。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拜登说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笔总值6亿2500万美元军事援助，包括4套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炮系统、弹药和装甲车等额外武器和装备。根据白宫的声明，拜登在通话中强调美国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吞并乌克兰4个地区。拜登又说美国随时准备要令任何支持俄罗斯吞并的个人、实体或国家付出沉重代价。乌克兰目前已经拥有16套海马斯系统，这些系统被视为乌军反攻的最有效武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已经有20多万人通过局部动员加入俄罗斯武装力量，这批人员将会在训练完成之后和已经参与作战的部队一起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绍伊古说，被征召人员在80个演练场和6个培训中心接受训练。绍伊古早前说，将通过局部动员征召30万名预备役军人。

概的闊度呢同埋人數啊。因為如果我哋其實需要呢，其實而家希望呢吸引多啲人才呢，就唔係一定話即係你已經揾到一個工作，其實可以俾一啲我哋喺行業方面呢嚴重短缺嗰啲呢，即係就算佢未揾到工作，有啲人可能即係希望嚟呢度揾啊，或者係了解更加多嘅呢方面呢都會影響嘅。即係如果任何即係稅務嘅優惠呢，我剛才提過呢，就唔會有漏洞俾人濫用咗，呢個最主要嘅個做法。你如果有啲人建議就話可唔可以嗰個印花税嗰方面有所調整啊，咁呢度嚟講呢，可能呢就係、要有啲限制，譬如話唔會話係太短期內呢就再賣嘅，咁呢方面呢係可能都要考慮嘅。咁當然未必個個人都會買樓嘅嚟呢度，咁喺嗰個房屋方面係咪考慮一啲相關嘅津貼呢？好多地方都有做，包括呢、這個內地嘅城市呢都有呢方面嘅考慮嘅。咁教育方面呢，可能而家嚟講呢，一啲國際學校方面呢都冇以前咁，即係話嗰啲華裔方面咁難求啦，喺呢方面都有特別安排，我覺得。如果唔係呢，就好難吸引到即係頂尖人才。其實我哋要提出呢，就唔單止頂尖人才嘅，有啲技術上嘅人才呢，喺唔選內本地勞工方面呢，其實係都而家嚴重缺乏人手嘅。喺呢方面呢，個人才清單呢可能重新要睇一睇，比較貼士，係針對性咁唔同行業人才短缺而去調整嘅。呢啲等等其實都係會令到嗰個吸引外地嘅人才嚟港嗰方面呢可以更加針對性嘅，亦都係唔會影響咗本地勞工嗰、那個即係問題咯。 嗯，你覺得話呢啲比較貼士嘅人才清單嘅調整，其實有冇話你留意到有邊一啲行業已經見到比較嚴重嘅短缺問題，可能有需要就列入呢個人才清單入邊啦？ 其實你大家都知啦，之前我哋嘅醫護人員就肯定唔夠啦，醫生已經做緊啦。咁另外即係就算我代表嘅界別咧，其實都係缺乏一啲較年青嘅，即係有譬如話係五至七年經驗嗰啲。咁呢方面咧，其實都係要針對每個行業咯。我自己睇到咧，我哋以前咧都未必面對咗呢個問題，但呢幾年咧就我哋入行嘅人少咗咧，喺呢方面咧都係唔夠人手啊。 有冇话个原因喺边一度？系咪可能即系都有啲工会都会讲嘅。如果你要输入其他嘅人手过嚟嘅话咧，其实都要首先去审视下，究竟系对于留住本地人手啊、薪酬啊、待遇方面，究竟做好未咧？咁呢一方面你又点睇啊？ 当然即系所有人口人才政策唔可以即系一两件事嘅，因为整体嘅考虑。头先你提出或者佢哋关注的问题，我哋都面对嘅。点样吸引本地嘅人去入行呢？呢、這個重要，或者你培訓方面夠唔夠呢？大學學位方面係咪針對市場嘅需要同埋政府嘅政策，同時喺嗰個學額方面增加呢？呢等等過去都冇一統一一齊做嘅，即係呢個正正突出好多時候咧，市民都會批評咧，就係咪各自為政呢？咁呢個正正就係個問題。所以提出某一樣嘢建議咧，唔係就話呢建議就解決個問題，應該全面去考慮。所以點解我哋19個議員提出咧，有13項咁多咧，就係咁解啦。 我哋又轉一轉咧，其他嘅方向講下。咁啊，講到房屋方面咧，即係大家都預料會係施政報告嘅焦點之一㗎啦。咁喺呢一方面，你哋嘅諗法同埋個期望又係點樣咧？ 當然大家對呢方面都有期望嘅，就希望我自己個人呢即係定咗個方向之外呢又唔係話即係即時有個效果，不過呢我希望喺今屆嚟講呢三至四年呢就有個成果出嚟囉，就唔好次次都好似又要等下一屆，下一屆有另外一個諗法咁樣。咁呢個第一點呢，咁我覺得過去嚟講呢就係、是、其實喺七一講話呢習主席提出其中一點呢，就係、是、點樣有為政府結合高效市場。其實我哋向來呢即係所謂官商合作呢，其實係過往我哋成功其中一個因素嘅。咁喺呢方面呢有段時間似乎大家都避忌呢樣嘢。其實我覺得喺呢度呢點樣去利用咗私人市場呢，喺嗰個加快建屋啊，即係效果啊，同埋嗰個量咧，甚至質素方面咧，其實可以多用嘅。舉個例，過往政府咧即係改劃咧， 啊，譬如話之前有改劃一啲綠化帶，咁政府改劃淨係改劃佢自己想買嗰個地，點解佢唔可以小區性咁去全面睇一睇，仲有冇其他地？甚至有啲地可能係私人擁有嘅都可以改劃咧。咁呢個變咗就同期做嚟講咧，就會慳翻好多時間。之後私人發展商又要去申請過，咁申請又需要時間，動輒咧就會嘥咗兩三年嘅時間。咁呢啲我覺得喺政府即係具體操作方面咧，可以喺呢度咧多做咯。咁另外我哋老生常談嘅，成日講嗰個審批嘅時間咧。是其實是很長的，這方面呢其實有很大的空間去改善。咁最主要呢其實可能呢有陣時呢公務員方面呢是不是在這方面可以積極一些，即係有譬如有些審批他覺得是有問題的，可不可以具體一些怎樣做然後才符合呢，咁令到私人方面的申請者呢就不需要即係做很多次。其實他建議到一些做法，如果是个申请者可以符合的，那自然就可以快啲可以批准到，而从而呢进行有关的发展。这些等等其实都不需要改什么大的两个条例，可能在行政方面就可以做到。 嗯，剛才你講到話，即係其實咧係結合高校市場呢一個啦。咁見到咧喺特首競選嘅政綱入邊都有講到，就話啊，係咪重啟私人參建公屋啊呢一方面啊？咁其實你覺得係唔係一啲嘅考慮方向咧？咁但係又會有另一方面意見就話，咦，過往可以做出嚟嗰啲嘅質量麻麻地喎，咁點平衡好咧？ 其實而家政府喺質量方面呢，這個係一個監管嘅問題，同埋嗰、那個建造方法啊嘛，咁而家強調好多時候咧組合，咁啊組合方面咧嗰、那個質量基本上咧就喺工廠已經控制到，咁呢啲都可以做到。另外就係嗰個監管方面咧，我成日強調咧就即係應該重用翻啲專業人才，每個專業人士咧佢自己本身咧即係經過即係讀書啊同埋嗰個經驗嘅匯聚咧，對於一啲嘅質量基本上有一個保證嘅。咁當然咧，即係如果有啲人唔稱職嘅時候咧，要即係嚴加處罰。咁呢樣嘢，我覺得咧就可以唔需要咁多審批。佢哋睇完之後，政府有唔同嘅層次啊，或者程序去睇，咁往往咧就花好多時間。出咗事咧，就加多幾個步驟。咁我覺得呢啲咧等等咧，嗰、那個方向性咧，應該係精簡，就唔係話即係為咗交代，喂，我哋都有曬程序啦，我哋有睇曬啦，咁即係我哋平時有句説話就話，三個和尚就冇水吃啊嘛，即係咁呢個就會唔會大家都依賴咧，從而咧對個質量方面咧反而係差咗咧，呢啲等等咧其實你要諗嘅。 讲到咧质量咧，或者讲到系嘅住嗰个质素方面，我见到你都特别关注嘅，即系包括咧就系你讲到话等香港人即系建议制定一个长期嘅人均居住面积，等香港人可以住大啲、住松啲。咁啊，呢一个就可能都要你再讲多少少，因为之前咧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佢就话，而家现阶段咧就系希望系以个量为目标嘅，咁所以过可能后啲时间先至会考虑人均面积。咁你嗰个谂法系几？你觉得是几时应该要做到，同埋可能嗰个目标啊，个人均居住面积应该几多咧？ 嗱，其实即系呢个话题咧，或者建议咧，我喺2014年已经提出嚟噶啦，即系你一定要有个目标噶嘛。咁你几时做到咧？你因应客观嘅情况咧，佢去衡量。但系唔可以，即系我成日都觉得政府好多时候，我哋而家追求量喎。呢句说话咧，我记得张炳良嗰阵时都同我讲嘅。咁但系我话唔代表你做一样嘢噶嘛，你同时可以既定一个即系中长期嘅目标。咁你话你需要几多咧？嗰阵时连人均居住面积、私人楼啊，佢哋都冇呢个数据嘅。我提出嘅时候，咁其后有做啦，系咪啊？做咗而家，譬如大概16平方米左右。咁呢方面咧，當然你睇你未來嘅土地供應方面配合咯。人人都希望住大啲、住鬆啲噶嘛。咁譬如我記得內地城市上海改革開放之前咧，平均嗰個人均居住只係得唔夠3平方米。咁而家嚟講，人哋都去超過20平方米。咁呢啲就因我哋定嘅，譬如16平方米係。希望下，譬如你話我定10年之後咧，我哋希望咧係倍增。咁呢個你就朝住呢方面去製造嗰個土地 咁然後先可以有機會達標啊！即係我覺得呢啲數字大家可以傾，同埋咧亦都可以政府自己有曬啲數據咧掌握。佢提出，但係你唔做咧，同埋冇計劃咧，我覺得就係唔負責任。 好，明白曬謝偉全嘅諗法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咁謝偉全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啊，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嘅。咁大家對於啱啱提過一啲人才政策啊，或者房屋政策有啲咩諗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1。電話旁邊咧有張生喺度啊，早晨，張生。 早晨， 係想講咩話題？ 係早晨，係我係想回應兩位議員頭先提出嘅問題嘅。第一個就係民建聯頭先講到建議政府将居屋定同公屋设立流花期，呢样嘢唔得噶。佢即系将政府嘅公屋居屋导向强化啫嘛。咁主要嘅问题就系买公屋同居屋嘅人咧，都系冇物业嘅。咁佢哋如果设立流花期，即时认购嘅时候就即时供，咁要负担咧，系咪？咁你将佢推向市场化，咁将来低下阶层更加唔使申请公屋嗰度啦。咁呢个建议系非常唔好嘅。啊，佢希望民建联咧多啲建议啲对社会基层有利嘅事先得。 咁你觉得如果系即系想要推动多啲人上楼咁方面，你有冇啲咩谂法咧？觉得 其实推动多啲人上楼，其实喺两个渠道嘅，不外两个渠道，一个就公营房屋，一个就私营房屋嘅啫。咁公营房屋增加建楼量呢啲必然噶啦。第二个私人嗰度增加卖地，将炒风软着陆先得。你炒风仲系好似民建联咁，仲嫌唔够高嘅啲楼价，仲要推向私人市，推向市场化嘅。咁对呢件事有咩帮助啫？ 有啊， 即系两个渠道。咁第二样，我想讲人才，争取人才嚟讲咧，我觉得系啱嘅。头先谢有前言讲啦，相当啱。但系团结香港基金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宣传号召香港嘅人才北上大湾区，系好矛盾嘅。系号召要本地人才上大灣區，咁係搞咩呢？ 好啊，明白張生嘅意見啊，多謝你同你分享到咧，就係佢對於房屋啦，同埋啲人才流動嘅諗法啦。咁我哋講到房屋嘅議題咧，電話旁邊咧仲揾嚟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同我哋一齊傾傾嘅。早晨啊，招國偉。 系早晨， 早晨啊！我哋都讲到啦，房屋问题都系好多人关注嘅范畴啦。咁公屋联会对于新一份施政报告有啲乜嘢期望啊？ 我哋都希望即系最关心更加多就系一个轮候时间啦。咁都期望即系特首亦都喺参选嘅政纲里边都讲咗好多一啲方向性或者系措施，都希望可以点样去缩减一啲即系所谓轮候上楼嘅一啲建议啦咁样。咁更加希望当然系咪喺特首一届任内可以令到即系轮候时间去到一个高位，就可以向下走咧，呢个系我哋嘅一个期望，亦都睇下会唔会今次嘅司法报告里边都可以提到相关一啲嘅譬如时间表啊，或者一啲嘅即系承诺，系咪可以做到？即系将来当然可以系朝住走啦。你话今届要扭转到去三年上楼，似乎都系比较困难嘅情况。 但你觉得其实有啲咩即系方法咧？有啲譬如之前有提过就系话会唔会提早上楼？咁呢啲计划咧就希望可以尽快都系加快个流动啦。咁你觉得譬如仲有啲乜嘢其他嘅方案，你哋会建议系可以加快到个轮候时间咧？ 我谂主要都系供应方面嘅情况啦。如果都过去讲譬如长策嘅一啲预期啦，都系头轻尾重嘅状况咧。相信都未必好快可以扭转到，相信应该今个礼拜内可能局长都讲咗，就会提交一份公营房屋嘅行动小组嘅报告，点样可以令到一啲所谓速度啦，或者系数量上面供应可以系即系增加或者缩短，亦都可能喺今年嘅施政报告里边都会吸纳当中一啲嘅建议。咁我哋期望喺嗰个报告里边有啲即系针对到而家问题，譬如话精简一啲嘅即系发展嘅流程啦。或者可能是在一些即是建屋的方法上面，其实过去都探讨很多的。今次我相信都可以有一些即是具体一些 嘅建議可以咧係縮減，譬如話講緊啲組裝合成法啊，或者一啲過渡性房屋嘅一啲興建嘅方向等等，我相信應該都會着墨呢方面嘅情況。 除了讲到速度和数量之外，我见你们都留意到就是那个的、单位的大小，见你建议说减低公营房屋纳米单位的供应，不过都是那句，就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之前就说，其实因为那个公营房屋的需求很大，所以现在都是以量做一个目标，之后才再考虑人均面积。你觉得又怎么看呢？还有你这个建议有没有说，就是你预期可能是几时可以是、就是、真的做到这个减低纳米楼的那个供应呢？ 其实局长都有提及到，譬如话绿置居方面都留意啦，咁可能就都要减低即系细单位出售一啲嘅比例。其实都正正就已经反映咗即系过去一啲嘅即系批评同埋情况，就系太细单位佢同绿置居方面咧，的确唔受欢迎嘅。咁我谂都喺你话短期里边全部都冇晒纳米楼，我相信难度都好大，即系都建造过程里边都可能已经系进行紧。但我諗中長遠，譬如話有啲新發展區嘅項目，即係有冇一啲嘅即係承擔或者係一啲承諾啊？譬如話喂一啲嘅新發展區，譬如話北部都會區又好，或者明日大嶼呢啲咁嘅大嘅發展區，不如承諾係咪好似一啲私人樓宇而家講緊一啲最低面積係280平方尺一種咁樣嘅標準啊？可唔可以承諾得到啊？將來應該係要住大啲啊，住好啲嘅，因為而家都似乎係喺供應方面就冇一個咁樣嘅規定。但反過來，私人發展嗰個嘅項目裏面咧，設咗個下限，咁呢個似乎就係唔對等嘅情況。 嗯，但你咪話即係話將來希望做到，有冇一個目標嘅年期幾多年係希望做到 啊？當然希望就係好似係近住，譬如話如果係講緊長策嗰個嘅轉接位，就可能喺2027-28年叫做後五年多啲供應嘅話，希望喺後五年開始逐步可以做到呢一個嘅目標啦。扭轉咗而家，譬如話，就算話綠置居都好啦，居屋方面咧，喺今次嚟講都出現一啲可能相對好細嘅單位，都好擔心呢個嘅即係狀況嘅趨勢咧，都會持續落去。咁如果可以嘅話，喺後五年裏邊咧，逐步可以即係改變咗呢一個問題。 嗯，你哋都见到咧，就话亦都建议系重启同埋优化私人参与居屋嘅计划嘅。其实点解会有个咁样嘅谂法啦？即系譬如净系做喺居屋啊，定系可能可以扩展到公屋，定系点样咧？你哋嘅谂法系点？ 我哋都建议可以即系借助一啲私人力量咧，去发展譬如一啲资助性质嘅一啲房屋啦。譬如坊间上都有一啲嘅即系机构都尝试紧。一啲私人嘅地去做一啲嘅所謂有資助性質嘅一啲房屋嘅情況，咁呢一個都令到係所謂公營房屋嗰個嘅量啦，或者係唔同嘅選擇都會多咗，因為而家主要都係喺房委會係供應呢啲嘅所謂資助房屋，如果係多咗唔同嘅機構可以提供唔同類型，甚至可能唔同嘅對象嘅話，我相信對於一啲市民去選擇去購買資助房屋嘅機會又好啦，或者選擇上面都多咗唔同嘅考慮。過去一啲私人參建可能都係比較叫當時嚟講接近一啲私人嘅發展嘅模式，咁都有當然有啲嘅落差或者參差嘅情況，但都有亦都係一啲好嘅例子啦，或者可能速度上面都會加快。咁我覺得呢一種方向應該都係就係支持去即係恢復翻，或者甚至乎可唔可以有啲唔同嘅新嘅做法咧？咁睇一睇先，先報告裏邊會唔會都有呢個着墨嘅情況？ 嗯哼，但我见咧就系你以前都有讲过，即系私人参建嘅房屋咧，有时质素咧都可能比较参差啊。咁啊，呢啲嘅担忧，你觉得又可以点样系能够消除得到？ 其实过去喺长策一啲嘅报告都讲过，系譬如私人参建一啲参差嘅原因，可能系譬如话一啲嘅项目上边主要系一啲承办商去兴建嘅单位，但系佢就唔包括销售啊等等呢啲咁样嘅即系功能啦咁样。咁今天会唔会即系针对呢啲问题？譬如在監管上面或者成個銷售興建的一些方向可以做一些這樣的重新的做法，我相信都有條件針對以前的問題做一些改善或者是一些監管比較好的情況。 嗯哼，同埋咧，头先你都有提过，就话因为见到长策嘅报告入边咧，都知道话嚟紧系会有30多萬个公屋公营房屋嘅单位嘅，不过咧都系头轻尾重啦。咁其实喺呢五年嘅过渡期入边，你哋有冇啲咩建议俾政府咧？ 当然希望可以加快一啲即系公屋啊或者项目，可唔可以喺所以后五年提前多几年落成到啦？呢个都系睇嗰个嘅建屋嘅速度。 另外我諗過渡性房屋都係一個好需要係去應付而家嗰個嘅臨時嘅情況。你都睇到仲有啲新聞講話會唔會係可以政府去主導呢件事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值得探討，令到可以啲項目上面加快或者係喺個管理上面咧會做得好一啲嘅情況。 嗯哼，其实讲到话，即系譬如管理啊，或者系过渡性房屋嘅加快啊，呢啲其实大家都会问到嗰、那个即系租住嘅年期啊，或者系啊点样可以即系延长啲，佢哋唔使可能住咗两年，跟住佢哋又要翻去以往住开嘅地方咁。咁呢一方面，你有冇啲咩建议呢？ 我觉得最少都系起码就唔好做住两年咁短时间，系不论系嗰个流转性同埋资源方面个运用都系唔理想。就最少可能最快最少是五年都好啦，咁都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时间，因为毕竟如果住了两年上不到公屋的话，又回去劏房，其实对住客来讲其实都不是好事。资源方面讲紧而家嗰个嘅兴建嗰个嘅成本都不是平好多，所以我想嗰个年期都是一个考虑同埋衔接位，可唔可以即系拉长啲，令到佢个嘅即居民可以衔接到上公屋的话咧，咁变咗某程度上一个房屋嘅阶梯的一个方向去谂咧，就会好一啲。 好啊，多谢晒你，招国伟，同你今日倾到呢度先啦。招国伟咧就系公屋联会嘅总干事嚟噶。咁啊，差唔多去到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先同大家讲下啦，系靶场消息。今日上昼八点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咧会进行射击练习嘅。咁啊，大家留意住相关嘅指示啦。 巡视后的闭环安排，即是无需强制留在酒店，但是期间必须要遵守特定条件，包括时刻要佩戴口罩，亦都不准参与大型聚会或者到人多的地方，例如是酒吧。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就提到，在新安排之下，机组人员回到香港之后，属于即日往返航班，在过去七日又未曾经执勤在外站逗留的航班，在抵港当日，即是第零日接受检测就可以放行。曾经在外站逗留，机组人员抵港当日需要检测代行，即是必须在拿到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才可以离开机场。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外务副主席萧永恩表示，同事对安排反应正面，至于回港之后头四日亦都要接受核酸检测的规定，他说明白有关安排，但期望公司和政府再商讨减少接受核酸检测的日数。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政府早前宣布，由七名私家医生怀疑滥发的二万张免针纸将会在10月12号失效。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江玉宽在社交网站发出贴文，批评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合理怀疑为理由废除有关的免针纸的做法是专横，更加是反问如今是谁坏了法治。不过亦都有议员支持当局废除涉事的免针纸。信报报道。 明报的报道就提到，预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政规例第17条列明，免针纸需要符合五项条件，包括由注册医生指出持有人经临床评估不适宜接种疫苗。医务卫生局回复说，考虑到有关医生涉嫌滥发免针纸被捕，相关免针纸数量亦都不成比例咁高，有合理理由怀疑有关医生未遵照指引，先为病人恰当诊症临床评估，所以未能够符合规例要求，不再接纳该批免针纸。医卫局澄清，做法只是属于疫苗通行政下的安排，并非直接废除有关医生发出的所有医学证明书。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重阳节以中国的节气来讲，已经是过了秋分，但是昨日在天文台总部录得最高气温 33.5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重阳节，打破1959年 32.5 度的纪录，成为自1884年以来最热的重阳节。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专为伤病住院学生提供教育服务的香港红十字会医院学校，由今个学年起每年获增拨400万元优化服务，等住院的学生得到更适切的支援。由2022-23 学年起，教育局将会增加医院学校高中班的人手编制，由 1.5 名提升到 2.1 名，并且提出改善教师职位数目，扩大营办开支津贴等措施，继续支援特殊学生的学习需要。大公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政府取消机组人员海外执勤时候的闭环安排，加大支援业界复常力度。社评认为，新安排振奋本港的航空业， 有助于本港经济重拾动力，稳步复常。这个时候各界更加是要将精准抗疫的措施落实到位，切勿让抗疫疲劳削弱本港复常的基础。文汇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话，这个星期是否会宣布放宽入境检疫去到零加零？港府消息已经透过传媒否认，但政府突然间豁免机组人员回港要转黄码，被指变相先行先试零加零。社评指，虚虚实实的放宽防疫消息满天飞，既是反映社会的殷切期待，亦都显示政策解说和期望管理可以做得更好。经济日报社评， 明报社评就讲到，遇上疫情，移民潮已是人口老化，导致不少传统和新兴行业都出现人才短缺，吸引专才和输入外劳舒缓人手方是两个不同概念，需要分开处理。要抢人才，全面通关复常只是属于前提。除了要提供更多的经济诱因，更加重要的就是让人才觉得香港是宜居宜业，能够同屋企人一起过优质生活。明报社评， 信报社评话，七名私家医生涉嫌滥发俗称免针纸的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合共二万几张，特区政府宣布由十月十二号起失效。社评话，滥发免针纸、行使虚假文书，当然应该严惩法办。不过，医生未被法庭定罪，按香港举行普通法的无罪推定原则下，仍然是清白之躯。咁就衍生一个程序公义嘅问题，政府系咪有权废除全部二万几张嘅免针纸？信报社评，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过了电话机流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和斜村一段还是车多，车龙排到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百和会馆主席汪明荃。 就自己爱自己啦，你不要求人哋啦，所以要自爱啦，要强化自己啦，自强啦，同埋自信。你自强咗之后，你自己对自己就会有信心。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2022年10月5日，政府调整机组人员检疫安排，国泰取消机员外站闭环措施，新增3286宗确诊，输入个案占272宗。大学教授怀疑预电话骗案，损失近384万元。拜登与岸田文雄通电话，谴责北韩发射导弹破坏地区稳定。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星期三朝早九点十二分，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今朝有张凤平喺度嘅，同大家讲一节咧嘅靶场消息啦。今日由上昼八点到夜晚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头先咧过一个钟头同大家去讲过咧，各界又对对于在施政报告有啲乜嘢嘅建议，包括就系人才政策啦，以及系一啲房屋政策噶。咁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张女士喺度，早晨，张女士。 早晨，主持人。系我想讲翻咧，就系呢个房屋嘅问题嘅吓。咁其实我觉得咧，即系譬如而家讲紧就系、是、政府收会收月和啊，或者木厂啊嗰啲咧，呢啲其实咁。在香港里面呢即是已经买少见少了。咁如果政府收咗地呢即是我都是好即是令到香港越来越冇特色啦。咁同埋其实政府我发现咗其实有好多嘅政府地呢其实佢丢空咗根本我都唔知道佢丢空好耐㗎啦好多嘅地。咁点解佢唔揀返去嗰啲去起呢咁同埋呢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即想讲返呢就话呢咁其实既然香港人口已经是越来越老嘅话咁而且人口亦都越嚟越少，啲人生嘅话，点解要搞到如今咧？就个上屋嗰个问上楼个问题咧，咁耐都唔能够上到咧？即、就、系、是、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问题咧。即系点解我发现就留意到就系、是，其实政府成日话我哋香港系唔够年青人啊嘛。咁就譬如就话当初咧就话啊咁就俾即系即系大陆内地嘅嘅。親戚啊，嗰啲即係可能仔女啊，就申請落嚟啦，令到增加香港嘅年青人人口嘅勞動力啦。咁但係我發現咧，就好多唔知點解咧，就政府係俾咗好，反而係好多內地嘅老人家落嚟，咁引致咧佢哋根本已經係我唔明點解啦嚇，咁冇勞動力啦。咁而即係令至咧香港嘅醫療咧嘅更加沉重啦，因為佢嚟嘅全部都有大多數有重病啦，亦都唔能夠幫到香港嘅人力嗰方面去幫手有勞動咯。 明白，張女士一口氣咧都講咗好多嘅議題咧，即係包括就係人口政策啦，或者係咧房屋嘅政策方面嘅諗法啦。咁啊，不如我哋又轉一轉另一位聽眾陳女士啊，聽一聽陳女士啊點睇啊？ 你好啊，早晨啊。 早晨。 咁我本身喺教育做教育工作嘅，咁我就眼见咧，有毕业生咧，佢哋就会去外地工作，咁佢哋都系专业人士嚟嘅，咁就读工程嘅，咁我就好担心，因为我而家身边嘅朋友咧，我都眼见有一班人口系幼稚园至初小噶啦。跟住到20至40岁啦，呢一批人口咧系我身边咧最离开香港多嘅人口，即系我当然唔系一个做一个好宏观嘅统计啦，我只系睇我身边我自己观察啦。咁其实如果由 K3 到初小呢班小朋友咧，将来就系香港嘅未来嘅接班人啦。咁20至40岁咧，其实咧佢哋而家都有知识有经验咧，佢哋外流咗嘅话咧，对香港都系一个影响嘅。咁所以我希望咧政府咧去即系着重多啲本地嘅培训啦。咁另外如果即系我觉得全个世界都系要吸引即系人才嚟噶啦。咁香港都无可厚非嘅。咁既然如果吸引到外地嘅人才嚟香港嘅话咧，因为香港有本身我哋自己嘅本土文化同埋呢个特色嘅，我都希望政府咧去保留翻我哋香港嘅本土文化同特色啦。咁就希望即系呢班外边嚟香港嘅人咧，都可以融入翻我哋香港嗰、那个环境啦。因为我好担心咧如果将来真系外地嚟嘅人多过我哋香港本土土生土长嘅人咧，我哋变咗我哋系要迁就翻佢哋嘅文化同特色咯。咁、另外，我覺得有鑑於之前嗰兩單好嚴重嘅工程問題咧，其實我覺得我哋希望班議員咧唔好成日都話什麼都要趕時間要快咯，因為越快嘅話咧，其實越有中間會有步驟咧係會跳過或者係去唔夠時間去 check 曬每個 detail 每個 細節咯，會嚴嗱輕則嘅就可能自己受傷啦，或者係少少嘅意外啦，大則嘅真係好多人會傷亡，或者係甚至即係令到成個業界咧會蒙上污點咯。咁我希望醫療同埋工程呢兩方面咧都唔好話要趕急。我哋都是要着重翻人命，要着重翻安全咯。呢个是我发表的声音，多谢你哋。 好，多谢晒陈女士啊，同陈女士倾到度啊。陈女士咧就讲到啊，即系点样系留住人才啦，同埋吸引外来人才嚟嘅时候，点样去融入本地嘅文化，以及咧就话工程嘅医疗咧都系重安全重量咧，好过就系纯粹赶时间啊。咁大家仲有啲乜嘢其他嘅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1同我哋倾下噶。而家呢节咧，我哋同大家去关心一下咧，就系调整咗机组人员嗰个检疫嘅安排啊，咁对于对于真系空中服务员嚟讲啦，嗰个放宽安排咧，对佢哋个谂法系影响又系点嘅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外务副主席萧荣恩，早晨，萧荣恩，萧荣恩你好。萧荣恩嗰个线路咧，可能系有啲问题啊，暂时未可以同佢接通住啊。咁但系头先咧就讲到啦，其实呢一个系一个点嘅安排咧，就之前咧都10月4日话，寻日见到政府嘅嗰个嘅新闻稿咧，就话经调整之后嘅检疫安排咧，营运航班往来海外地区或者台湾嘅驻港嘅机组人员咧，喺逗留外站，即系离开咗香港之后咧，其他地方嘅时候咧，就必须要遵守特定嘅条件，包括就係時刻都要戴住口罩啦，咁當然食嘢就除外啦，亦都唔准參與一啲大型嘅聚會或者去到人多嘅地方啦，譬如酒吧啦。嚟到香港國際機場之後咧，亦都係有別於一般海外嚟到海外地區或者係台灣嚟到香港人士可以檢測放行啊，佢哋就要檢測代行嘅，即係攞到個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咧，先至可以離開機場。而翻到嚟咧，都要每日就檢測，係去到第四日嘅。咁啊，但係咧，佢哋就放寬咗，就係去到外站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再係喺酒店入邊去隔離啦。咁呢個影響啊，對於真係工會嚟講，對於即係業界有啲乜嘢嘅諗法咧？咁我哋繼續揾翻咧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外務副主席蕭榮恩同你傾傾。Hello， 蕭榮恩。 Hello， 主持好。 系，萧永恩早晨啦。咁啊，头先咧都讲到啦，而家喺外站咧，其实就唔需要再之前咁样嘅闭环嘅措施啦。咁同事知道呢个安排之后，大家个个反应系点？系咪都符合你哋嘅预期同埋要求啊？ 當然啦，望穿秋水啦，等咗幾年兩年幾，咁啊，終於可以叫做有放寬呢樣嘢，咁就同事都開心嘅，因為終於可以心靈上同埋即係。精神上叫做在外站不用長期困在間房度啦。 嗯哼，咁大家即係頭先你都講啦，望穿秋水等咗兩年幾啊。咁呢一個大家有冇話即可能同事之間都以前都有不停地要求過啊，或者都期望過可以早啲做啊？咁而家呢個時間去推出，你哋點睇呢？ 其實早前即係譬如疫情最嚴重嘅時候，咁同時都冇嘅，因為都明白盡量體諒，即係唔好接觸咁多人啦，咁就所以都冇話要好希望取消呢樣嘢。咁但係隨住就係大家見到政府改咗入境旅客嘅要求啦，咁所以同時都希望盡快可以改善埋我哋嘅，咁所以就一個禮拜之後啦，咁就見到而家就取消咗，咁就都好開心咯。 咁但係咧，都見到有一啲嘅即係限制啊。其實都即係雖然係可以離開間房，咁頭先我都講過啦，即係包括就係出去一啲其他地方嘅時候，就唔好去啲大型嘅聚會啊咁樣。咁大家啲機組人員喺外站嘅生活日常，其實配唔配合到呢啲規定啊？睇你嘅觀察入邊。 我相信大部分時間都配合到嘅，因為其實同事通常只不過係想真係落去，譬如可能去超級市場買少少嘢，然後坐低食餐飯。咁尤其是而家大部分同事嘅航班喺外站逗留嘅時間唔長嘅，即係唔會係容許到你可以去好多地方啊，或者去係啦，即係就去到好遠嘅。咁我相信如無意外都係配合到嘅。 但係你頭先講話，即係大部分時間都應該係得嘅，咁都總有可能有啲即係小部分嘅例外時間啦。咁不過而家就因為都即係翻嚟就唔使再記錄個行程噶啦。咁公司有冇講話啲咩嘅政策啊、規定啊，可以監察到即係機組人員有冇違規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即系公司都明白，大家都成年人啦，同埋抗疫咗嘅几年啦，咁大家都明白，识得拿捏究竟嗰个界线喺边度啦。即系佢出咗个呢个 notice， 佢所讲嘅叫大家避免嘅，咁大家都会尽量去避免咯。咁系啦，即系相信大家识得点做嘅，成年人嚟嘅。 嗯，而家又有冇一啲话内部机制？因为政府咁讲嘅话，航空公司你会制定一个内部嘅机制，对违规嘅机组人员实施同违规严重程度相应嘅一啲情。惩处啊！咁而家你哋睇到个机制系点样啊？同埋有冇话即系真系违规嘅话，会有啲乜嘢唔同等级嘅惩处？有冇呢啲噶？ 我哋暂时公司冇公布话假若违规咗会点点点，咁但系即系冇细节咁样讲出嚟嘅。咁但系当然会讲话，假如违规就会有一啲行动啦。咁所以咁我相信一定会系一啲譬如纪律处分啦，或者可能系辞退炒咗你咁样咯。咁所以，但系佢冇讲到细节话究竟你违规会点样点样嘅。 嗯，咁呢个觉得即系喺你哋同事之间即系起到个阻吓性有几强啦咁。 我相信都是强的，因为其实有先例啦，大家知道见到啦，咁或者同事应该都要衡量下究竟公司所出嗰个 notice， 譬如叫大家避免嘅嘢，咁就应该尽量都唔好做囉。咁因为我相信大家都真係需要去出去呼吸嘅啫，即係唔係特别话要去 party 啊，或者去一啲乜嘢嘅特别大型嘅活动囉。 但是回嚟之后我哋又讲一讲啦，翻到嚟香港咧，就有一个检测代行嘅安排嘅，咁就同其他即系抵港人士嗰个安排就有啲唔同。咁呢一个你哋即系又点样去理解？可能个安排比起其他旅客更加严格。 咁相信因为系我哋同事冇好似其他旅客咁做完嗰个核酸检测之后有一个黄码头三日呢样嘢啦，咁所以同一时间喺呢一边咧，我哋就要喺机场等待嗰个结果，咁 make sure 系冇事先至翻屋企。咁明白嘅，咁但系当然希望可以尽早亦都取消呢样嘢啦，因为同事飞完啲航班，尤其是一啲长途翻嚟再要喺机场等两三个钟先翻屋企休息，系辛苦嘅。 嗯，但系呢个都可能有个取舍喺度，即系头先你都提到啦，就系因为而家机组人员翻嚟香港咧，就系豁免于疫苗通行证嗰个黄码限制嘅，即系冇0+3呢一样嘢嘅。咁即系嚟到翻到嚟香港就可以进入啲食肆等等唔同嘅处所噶啦。咁但系咧就即系同一时间咧就有一个检测代行，就要喺机场嗰度攞到阴性嘅结果先至可以离开啦。即系呢个如果两个方案即系要拣嘅话，或者去平衡个去係即係 contain 翻啊！我哋叫做係去控制翻個風險嘅話，你覺得即係點樣嘅做法會唔妨害你哋生活之餘，亦都可以係平衡到風險咧？ 我相信可能真係要有少少難度呢樣嘢，因為當然啦，同事梗係想一放工就做完個檢測就翻屋企啦，因為真係好攰啊，要再等3个钟。咁但係同一時間，大家做唔做到？譬如之後嗰3日，就算我換取咗我哋嘅員工都要黃碼，但係好多嘢究竟實唔實行到咧？背後好多措施啊，或者大家嘅日常生活做，譬如去唔去到睇醫生啊，或者有咩需要呢方面背後嘅細節做唔做到，就真係可能要再研究一下先咯。 咁翻到嚟其實都仲有連續4日嘅核酸檢測噶嘛，咁呢個對你哋個生活即係個影響又點樣？ 都帶嚟多多少少嘅不便嘅，因為其實每日咁自己要再去自行去做呢個核酸檢測啦，咁可能有時做完咁，但係話後屘完又要再飛啦，咁樣咁所以希望可以盡快減少日數啦，或者明白要做檢測呢一個確保嘅，咁但係睇下可唔可以嚟緊減少啲日數，做少一兩日咁樣，咁就希望等大家可以正常生活翻啦。 嗯，譬如核酸啊同快測啊呢啲唔同安排啊，有冇同公司反映過？ 有嘅，譬如亦都有反映過會唔會可以，不過暫時呢一個連續4日做核酸就暫時未向公司反映，因為始終啱啱開始，咁啊嚟緊會盡快同公司反映嘅，睇下同事嘅聲音啦，聽下大家屬有咩希望可以改變嘅地方咁樣咯。 嗯，都有啲人話咧，即係取消咗外站嘅呢啲閉環措施咧，可能就有機會係即係增加到去招聘人手嘅吸引力嘅喎。咁你自己覺得嗰個吸引力幾大啊？或者真係要去招聘人手嘅時候，吸引力應該擺喺邊度？ 我相信呢一個唔係一個最大嘅因素啦，因為始終招聘人手最主要都係為咗薪金啦。咁如果薪金唔夠高嘅，咁就個人手個吸引 就真係係一個最大嘅concern咯。咁當然啦，之後就可能係為咗航空公司嘅福利啦，譬如機票啊等等咁樣。咁反而喺呢一個對於今次撤銷咗外站唔可以出外呢樣嘢，我相信暫時係對於我哋而家在職嘅同事係最影響最大，唔係好關請新人嗰邊。 嗯，其實講起請新人呢度咧，因為見到國泰其實都有個全面招聘計劃，就話即係目標係請到4000個前線嘅人手嘅咁。咁呢方面你睇到即係個待遇吸唔吸引啦，同埋因為你哋之前都調整過噶嘛，咁有冇話可能即係要招聘新嘅人手，要去吸引多啲人嘅話，可能有機會再去改善咧？或者你的期望是怎样？ 當然啦，大家都知道啦，裁員大裁員之後，大家嘅在職嘅同事起碼個薪金都減少咗三成啦。咁所以同一時間，大家而家佢招聘新人嗰個薪金都係減幅之後嘅，都係低嘅。所以咁明白經濟唔好嘅時候，大家一齊共度時間啦。咁但係希望隨住見到復甦，咁公司就應該都要考慮一下大家究竟個薪金有冇需要調整啦。因為如果唔調整，就只會繼續有流失啦，但係可能請翻嚟亦都補給唔到啦，經濟亦都即係航班都復甦之後，咁係啦，希望可以喺呢方面改進啊。 你留意到嗰個流失嘅情況同埋嗰個補給情況先，你講緊話可能補給唔到，即係會有機會影響到航班嗰個復甦係咪啊？即係呢度你見到嘅情況係點啦？ 是啊是啊，因为始终真的有同事多多少少有即是裁员之后，为了譬如薪金的原因啦，为了自己的前途啦，或者一些外站的同事再没有房屋津贴就回自己家啦，咁所以每日都有同事离开的。咁所以如果譬如航班嚟緊，譬如圣诞节啦、高峰期这些好需要大量人手的时候，咁同一时间你好多人走，但同一时间你请新人，就算我当你请得够，究竟个 training 做唔做得切咧，够唔够快咧？咁到时可能真系会有人手嘅短缺严重啊。 嗯，即系呢个你会唔会觉得可能人手嗰个问题会限制咗去复航嘅嗰个速度咧？嗱，国泰之前就预期话去到年尾客运力就系回复翻疫情之前嘅三成嘅啫。你觉得嗰个预期合唔合理啊？嗯 我覺得都合理嘅，同埋人手方面其實佢因為如果你跟返民航處嘅規定呢，人手你可以係拉到好低嘅，最低有人可以開門閂門機門就已經可以飛得㗎。但同一時間咁究竟咁少人帶唔帶到俾國泰航空公司所希望做到嘅一個專業嘅質素呢，咁就係另一個因素咯。 嗯，而家你留意到，譬如係空中服務員嘅人手唔夠多啲啊，定係可能係機長嗰方面係欠缺多啲咧？ 我相信機長再嚴重少少，因為佢哋始終大部分嘅機長同事都係外國人啦，咁佢哋喺呢幾年真係覺得翻唔到屋企探親啊、探屋企人啊，咁所以佢哋會離職嗰個原因再大咗，再高咗，咁所以佢哋流失嘅程度再嚴重咗。 好啊，明白曬，多謝你啊，蕭榮欣同你傾到呢度先。蕭榮欣咧就係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外務副主席嚟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公布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听日起先为合资格公立医院同门诊病人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指65岁或以上长者可以喺今个月24号起，无需预约，亦都可以到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话，医护人员会检视相关人士以往接种记录，建议系唔系可以同时接种新冠疫苗，强调同时接种两款疫苗系安全可靠。港岛东医院联网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服务顾问医生梁永敏说，冬季流感高峰期一般在1至3月出现，不过流感个案减少，普遍市民未必有足够抗体，尤其是年老年幼、长期病患人士应该尽快接种流感疫苗。而目前新冠疫情未稳定，有外国研究指出，如果同时感染流感和新冠病毒，病情可能会较为严重，同出现较高死亡率。 內地過去一日新增970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223宗確診和747宗無症狀感染。新增本土確診個案中，內蒙古佔最多的64宗，其次是廣東的34宗。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亦都以內蒙古的243宗最多。另外，新疆91宗，天津57宗。內地累積251,600多人確診，5,226名患者死亡，超過243,500人康復出院。北韓官方傳媒繼續對試射導彈表示沉默。北韓昨日朝頭早向東部海域發射彈道導彈。南韓傳媒報導，北韓通常在發射導彈之後的第二日透過官媒報導相關消息，公開導彈發射的性質和發射現場圖片。但從今年5月起，無論發射成功與否，北韓傳媒一律保持沉默，認為北韓在挑釁後保持沉默可能已經成為新常態。另外，南韓外交部副部長趙賢東、美國副國務卿謝曼和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森建良通電話，譴責北韓發射彈道導彈是對地區穩定構成威脅的魯莽行為，違反聯合國安理會的多項決議，商定幾星期內在日本東京舉行會談。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拜登说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笔总值6亿2500万美元军事援助，包括四套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炮系统、弹药和装甲车等额外武器和装备。根据白宫的声明，拜登在通话中强调，美国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四个地区。拜登又说，美国随时准备要令任何支持俄罗斯吞并的个人、实体或国家付出沉重代价。乌克兰目前已经拥有16套海马斯系统，这些系统被视为乌军反攻的最有效武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94点，升609点，总成交金额96亿4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67.5升2.15，腾讯控股271.6升7.8，阿里巴巴81.6升3.95，盈富基金18.33升6.2，美团168.8升7.1，比亚迪股份206元升14元，汇丰控股42.85升2.5，港交所278.8升12.2，京东集团204.4升1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3.84，瑞士法郎0.98，加元1.353，人民币7.04，英镑对美元1.145，欧元对美元0.998，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27,094点，升101点。港金报16,120元，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0.89美元，卖出1,72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风力楼对出。重复多次，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风力楼。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 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循道中学，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去伟业街嘅支路咧，亦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丽业街。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教育局开学之后点人头，公营小学一共减少14班的小一。资助小学校长会副主席陈淑仪校长： 有不少人退学移民啊，转校啊，其实都是预咗的，都是一个时机加快去行小班，在个师生比例度对于学生的学习是一个好处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6至2000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10月7号至12月10号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3年1月14号或之前到换证中心换证。换证计划已经进入尾声，未换证的就快点预约啦。 2022年10月5日，政府调整机组人员检疫安排，国泰取消机员外站闭环措施，新增3286宗确诊，输入个案占272宗。大学教授怀疑预电话骗案，损失近384万元。拜登与岸田文雄通电话，谴责北韩发射导弹破坏地区稳定。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38翻返嚟千禧年代啊！呢一节咧，同大家去关心下疫情底下大家捐血嘅嗰啲习惯嘅问题啦。香港临床血液管理学会喺7月咧就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啦，就调查香港人喺疫情底下捐血嘅习惯，同埋对血液管理嘅睇法。咁就发现咧，喺呢几波疫情期间，香港人都少咗捐血。咁大家又系唔系咧？可以打嚟18723，同我哋去倾倾嘅。咁研究嘅结果又系点嘅咧？我哋喺电话旁边就揾嚟香港临床血液管理学会主席郑洪佳医生同我哋倾倾。早晨啊，郑医生。 早晨，张凤平。 早晨，你好啊。今次呢个调查系点样做嘅？访问几多人啊？同埋有啲乜嘢主要发现呢？ 系啦。咁喺我哋今年嘅七月咧，我哋委托咗香港民意研究所咧，就进行咗一个嘅网上问卷咁样嘅。咁啊，成功访问咗452位年龄咧由18岁至到50岁嘅香港市民嘅。咁呢一班18至50岁嘅市民咧，正值系比较系适合捐血嘅年龄群组嘅。咁我哋主要嘅发现咧，就包括咧就系喺呢452名嘅市民里边咧。有 63% 是曾經捐血的，但是在他們這班曾經捐血的人士來說呢，78%，約莫是80%，是不是定期的捐血者。這個定期捐血的一件事，這個習慣呢是對香港的血液供應穩定性呢是很有重要性的。至於就是那個剛才提到了，那個捐血的情況會不會在疫情的影響呢？我們就發現呢，在相比疫情之前呢，在第一次細小波，即是說的是2020至2021呢，平均那個輸血捐血那個的情況呢，就由平均一年一次就減到去一年0.4次，即是足足減了成 60%， 即是六成的。而在第五波来讲呢，那个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有 87% 的这些曾经捐血的人士呢直情是没有去捐血的这样。 嗯，有冇话即系问卷入边都问埋，即系点解大家可能呢一段时间都冇去捐血咧？ 啊，咁我哋就喺呢个曾经捐血嘅呢一班嘅人士嚟讲咧，就问下佢哋，你哋嗰个嘅捐血意欲系点样样咧？咁38% 咧表示佢哋嘅捐血意欲咧就系减少咗嘅。咁咁我哋就问下，咦，点解你会减少咗呢个捐血嘅意欲咧？咁有71%，即系七成嘅人士咧，就表示佢哋咧就担心外出受到感染，所以避免外出啦。咁而有68% 咧，就系话我因为疫情影响咧，冇心情啊，吓心情唔系好好啊。咁而有63% 咧，就表示我直情系失去咗呢个捐血嘅习惯添。 哇！如果头先讲到话有63%咧，都系即系觉得失去咗捐血嘅习惯啦。咁呢个对于你哋嚟讲，见到一个咁样嘅数字，有啲乜嘢嘅理解或者你哋嘅感觉点样啊？ 其实咧，我哋会觉得担心外出咧受到感染咧，真系可以理解嘅吓。但系最近咧嗰、那个疫情咧都稍微相对缓和咗啦。咁而我哋发现问下佢哋，依家缓和咗咯，咁你哋有冇翻重拾呢个嘅捐血习惯咧？咁但系咧，超过80%嘅呢啲受访者咧，都系表示我都已经好似失去咗呢个捐血呢个习惯。反而呢样咧就系会令我哋感到忧虑嘅。 你哋对即系有冇啲咩建议啊，或者点样鼓励翻佢哋可以重拾呢一种习惯啊？ 我哋其实咧就会觉得喺红十字会咧，就一直咧就已经系好积极咁样，好努力咁样去呼吁市民啦去捐血啦咁样样。咁我哋会觉得一啲学院啦，或者系一啲嘅商业机构，佢哋都可以主动咁样去联络红十字会举办一啲嘅捐血日啦。咁呢一样嘢咧，就可能会提唤醒翻一啲曾经捐血嘅人士，或者甚至系有一啲定期捐血呢个习惯嘅人咧，唤醒翻佢哋呢个记忆，唤醒翻呢个习惯咁样。而之前冇试过捐血嘅咧，亦都可以初次去接触啦，咁样希望咧，从而咧就多啲嘅市民咧可以有呢个捐血嘅习惯嘅。 但系咧，因为之前都话，其实见红十字会咧，过往都系譬如入好多学校啊，会系做呢啲捐血嘅活动啦。咁但系譬如头先你讲到话入去学院啊、商业机构入边啊，去再搞呢啲大型嘅捐血活动咧，而家会唔会都受住疫情嘅即系所限，可能都比较难做到咧？ 呢一方面嚟讲咧，就我谂红十字会嚟讲咧，佢哋都系会系就应翻嗰个嘅相关嗰个措施去做适当嘅一个嘅安排嘅吓。 其实咧，我见到你哋嘅调查入边就特别讲到话，而家即系都另一个问题咧，就系受访者啊，可能对于本港嗰啲血液嘅用途咧，都有啲误解啊。呢啲误解会唔会都影响咗佢哋捐血嘅意欲咧？ 系啊，因为咧就香港嗰個嘅血液供應咧，一路以嚟都係自給自足，係靠香港市民無私冇報酬咁樣去捐出嚟嘅。咁而亦都係唯一一個嘅血液嘅來源係俾香港嘅醫院去使用嘅。咁但係咧，就我哋其中一個調查咧，就係問一啲受訪者你知唔知道香港係冇有採用呢個人造血咧？咁有成73%，即有成七成嘅受訪者咧，就以為係有人造血，又或者係都唔清楚呢一方面嘅嘢嘅嚇。咁變咗嚟講咧，就佢哋唔知道原來咧，我哋香港有一啲病人咧係好需要血液嘅維持佢哋嘅生命嘅，而係冇其他嘅替代品嘅，所以咧。香港市民的捐血咧係非常之重要的。 我見你哋就話有啲受訪者咧都覺得疫情期間咁又少咗好多非緊急嘅醫療服務啦，咁可能個血液嘅需求都會同時減少，咁又即係呢一方面，你哋見到個研究嘅結果係點樣㗎？ 係啊，好多市民咧都以為咧，我哋喺呢個疫情期間咧就會少咗呢啲嘅非緊急服務咧，以致呢個嘅血液需求減少，呢一個咧就只有成27%嘅咁樣嘅理解嘅。其實咧 縱使係疫情期間嚟講咧，我哋嗰個嘅用血嘅要求咧，需求咧仍然都係喺度噶。咁因為咧除咗一啲嘅非緊急嘅服務之外咧，有啲病人咧都係需要定期輸血嘅。咁譬如包括一啲嘅重型地中海贫血啦、又或者係一啲嘅腎病嘅病人啊，或者一啲其中其他嘅嚴重嘅血液病嘅病人嘅。 嗯哼，我而家睇翻咧紅十字會2021年咧血液收集使用嘅數據咧，其實佢哋就特別講到話臨床嘅即係血液嘅用量咧，好多都係去咗內科同埋老人科呢一度嘅。咁其實見到呢一個嘅數據嘅話，即係可唔可以預測到將來對於血液嗰個需求個量？嚟紧会是一个怎样的需求呢？ 没错的，是。大部分的香港的血液呢，其实呢都是在这个内科和老人科使用的，相对很多市民都以为是用了在个外科手术那里呢，其实呢大约 52% 呢就在这个内科和老人科，而外科只是占大约是 23%， 意味着如果老人的年长的人士呢，那个的数目增加呢，对血的需求都会增加。而大家都应该知道啦，咁香港人口老化呢一个系不争嘅事实啦。咁其实每一年因为人口老化啦，咁对血嘅需求呢都系有3-5% 嘅增加嘅。 所以其实嚟紧可能嗰个需求量都系会觉得系持续上升啦，系咪啊？ 系啊。 如果系咁样啦，我哋而家面对几个状况咧，就系个血嘅需求量持续上升，但系咧疫情之后咧就捐血嘅人就少咗。咁我哋有冇啲咩嘅解决嘅方案咧？即系除咗鼓励大家捐血之外，譬如头先讲紧话用人造血嘅比例可唔可以上调啦？又或者使用血嘅嗰个嘅策略咧，血液管理策略又有没有一些什么可以调整呢？ 有成73%的市民就是不知道或者是误以为呢香港都是有人造血。其实呢香港呢就并没有这个人造血这样的。所以都是依靠我们的在红十字会捐了血才可以有得使用的。至于那个策略方面来讲呢，我们香港临床血液管理学会呢，我们都是有几大的策略的。第一呢，就是我们希望呢透过不同的渠道呢就可以呢呼吁市民呢留意自己那个的饮食均衡啊，需要摄取足够的铁质啦，这样呢就可以增加自己那个红血球那个血色素啦，这样啦。咁亦都喺我哋臨床方面咧，我哋都係呼籲呢個醫療界咧，就可以行使呢個臨床血液管理呢一個嘅策略啦，就可以減少呢個手術出血啦，亦都希望咧市民咧注意健康，市民也好，病人也好，多做一個帶氧運動啦，可以能夠增加一個心肺功能啊，咁咧縱然係一個貧血情況嚟講咧，都可以減少輸血嘅。 好啊，明白晒，多谢你啊，郑医生，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啦。郑鸿佳医生咧就系香港临床血液管理学会主席嚟噶，咁啱啱就讲到咧，香港啊喺疫情之后咧，香港人咧减少咗捐血啊，同埋点样可以鼓励多啲人咧就系去捐翻血咧。休息一阵，翻嚟之后我哋讲下另一个话题啊。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最近你有没有出现以下的情况呢？ 觉得静不到下来，没办法集中精神，跟人家沟通的时候没办法精准表达，也都没办法理解他人的意思，平常熟练的事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完成，别人交代的事转头就不记得。 以上这些都是这本书脑雾的作者郑纯宇给读者就脑雾现象来一个快测参考的问题来的。脑雾是近日坊间的流行词，孩子就会跟阿妈说，我有脑雾啊，所以很难记得课文的内容。雇员会跟老板说，我有脑雾啊，所以开会的时候很难集中精神。特别当脑雾成为新冠确诊后遗症之后，身边有不少的朋友都担心脑雾缠身，所以就更应该正确地理解脑雾了。 作者认为脑雾是描述一群综合症状的表现，并不是一个诊断。脑雾现象是大脑三元力，好的专注力、记忆力和思考理解能力产生失调， 退化的症状表现。脑雾的出现会影响个人的心智状态，令人感觉处于混沌昏沉之中，全身都不舒服，造成日常生活以及同别人相处的时候的困扰。 但好消息就是脑雾是有得救的，解救的方法包括 良好的睡眠能够快速入睡，睡醒之后身体感觉清新， 注意饮食，要食食物的原型，就是食物最原本的形态，避免加工或者腌制或者刺激性的食品，亦都不要过量摄取含咖啡因的饮品。 由于脑和肠的共生关系，所以要好好维系肠道健康，就是维护了大脑的健康。好像地中海饮食法，就能够对肠道产生好好的保护。 还有多饮水可以摆脱脑雾和疼痛。脑雾并不是好像传闻那么可怕，不信失实的网络资讯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才更可怕。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脑雾》，作者郑纯宇，由三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啊！最近咧，见到香港大学一项嘅调查，就了解香港市民对于流产咧或者失胎嘅认识噶。咁究竟佢哋有咩发现咧？我哋就请嚟啊，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以及系副系主任陈海欣博士同我哋讲讲嘅。早晨，陈海欣。 早晨，冯平。 早晨，你好。想睇下咧，今次头先讲到嘅呢项调查咧，其实系有个研究几时进行噶啦？问咗几多人啊？同埋有啲乜嘢发现咧？ 是多謝你今朝俾我哋有時間去講一講我哋呢個研究啦。咁我哋呢個研究咧就係喺今年五月進行嘅。咁我哋就透過一啲社區網絡啊、社交平台咧去招募一啲嘅參與者。咁我哋好希望咧，其實就係了解咧市民啦普遍咧對於失胎嘅認知啦，同埋態度，同埋咧佢哋有呢啲嘅知識同態度之後咧，究竟佢哋點樣去理解同埋去支援一啲失胎嘅父母嘅。 嗯哼，其實我見你哋個研究入邊咧，即係有一個比較特別嘅調查，就話過半嘅受訪者都錯誤理解流產嘅原因嘅，即係大家通常係有犯咗啲咩錯，同埋呢一啲錯咧會引致啲乜嘢嘅後果咧？ 好啊。咁咧，我哋喺呢個問卷裏邊咧，訪問咗900多个受訪者啦。咁有大部分都係女性啦，而其實有80%嘅咧都係大學畢業或者碩士畢業以上嘅學歷嘅。咁喺咁高學歷嘅一班嘅羣組嘅裏邊咧，我哋都好驚奇啦，睇到佢哋對於流產嘅成因咧，其實都有好多嘅迷思嘅。咁一般嚟講咧，佢哋都能夠正確咁去回應到咧，其實流產嘅成因咧，有啲都係好多時候都係同醫學嘅原因有關。咁但係除此之外咧，我哋都特別咧去擺咗一啲我哋一般嘅迷思性嘅一啲嘅題目裏邊啦，譬如會唔會因為做劇烈運動啊、食咗某一啲嘅食物啦、搬重嘢啊、有長期嘅壓力啊，或者甚或乎咧懷孕期間有性行為等等啦。咁我哋見到受訪者咧，其實都會同樣咧都會覺得呢啲嘅生活嘅習慣咧，都好可能咧直接咧影響咗流產。咁呢啲都係我哋即係今次嘅發現裏邊咧，發現其實我哋雖然即係學歷好高啦，咁但係仍然有好多普遍性嘅一啲迷思咯。 嗯哼，如果頭先講到話啊，係生活習慣影響到即係媽媽冇咗個 B B 啦，即係流產嘅話，其實呢啲嘅理解啊，或者我哋平時啲全中國嘅華人嘅傳統文化，可能會對於失胎嘅父母嚟講帶嚟一啲點樣嘅負擔啦？ 我想對於失胎父母，有時我哋喺臨床上面聽到佢哋嘅分享咧，都會覺得即係好多嘅自責啦嚇。咁事實上好多時候如果一次性嘅流產咧，咁事實上都未必話真係揾到原因嘅。咁但係好多時候人對於冇原因嘅事情咧，其實都好難理解。咁於是乎佢哋嘗試去歸因，就係會唔會我做咗某一啲嘅嘢啦？譬如我係咪嗰次我坐咗過山車啊，或者我食咗生冷嘢啊，而令到我今次流產啊咁。咁佢哋就會好多嘅自責啦，亦都對自己有好多嘅批判。咁同時間啦，身邊嘅人亦都同時好難去理解噶嘛。咁佢就會問下你啊。咁其實你喺懷孕嘅期間，你做咗啲乜嘢？點解會流產啊？咁其實呢一樣嘢都構成佢哋相當嘅壓力嘅。 嗯 即可能反而即系诶呢啲诶错误嘅理解咧，会令到佢哋嘅心理负担可能更加之重添啦，系嘛？咁啊，其实除咗系诶即系呢啲错误嘅理解之外，见到你哋研究入边仲特别咧，就去诶揾啦，究竟平时其他人咧会用啲乜嘢说话嚟到去安慰呢啲失胎嘅父母？点解会系咁样去尝试去揾呢啲嘅诶呢啲嘅安慰说话啦？同埋研究发现之后，佢哋通常又用啲乜嘢嘅方法嚟到去安慰佢哋咧？ 是因为我们其实在10月15日呢就有个国际的失胎的关注周，我们希望在这两个礼拜里面呢做一些社区的、意识的提升，希望大家了解到其实失胎父母那些的需要。所以在这个研究里面，我们同样想了解一下究竟我们普遍的社会的市民其实他们怎样去安慰或者回应失胎父母的需要呢。我们看到呢其实、比较大部分的人呢都在安慰的时候呢他們都帶著好心，但是都會用一些比較我們叫詮釋性或者批判性的說話的，譬如就會說、你還年輕，你其實將來還有懷孕的機會的，或者這個小 BB 離開了對他來說是還好的、或者這個是、上天的旨意、或者時間、會、治療一切的傷口、這些其實我們一般都慣常去說的，但是其實對於失胎父母來說他不覺得被安慰，甚至有時都會覺得你很不明白他、令到他更加的、覺得受創傷、 怎樣說會好一點、 在這個研究裡面呢其實我們都有一些說話都放進去給人去看，不過呢其實我們看到受訪者較少用的，我們反而希望他們可以怎樣說呢，即譬如說其實我們都在這段時間呢都知道你、這段時間你的日子不是那麼好過、或者小 BB 呢其實都知道你很愛他的、或者是、我和你都一樣不會忘記你的小 BB、因為這些都是肯定他們和小 BB 的關係。另外呢對於他們的哀傷呢我們都希望可以正常化的，譬如說、這段時間呢其實哀傷呢都是正常的、慢慢給自己有時間去、適應過來、除此之外呢我們希望社區人士呢去主動去聯絡和去聆聽他們的故事的、那個、主動就是說不是說你過一陣間或者有啲咩需要你打俾我啦，咁好多時候其他人都唔會打電話過嚟嘅，反而你可能主動話我、下個禮拜六我再打電話俾你關心一下你啊，或者提供一啲實務嘅支援嘅、例如因為好多啲失胎嘅媽媽啦，其實都係我哋傳統講好似仲坐緊月嘅，其實身體仲需要復原，可能一啲購買日常嘅用品啦，又或者咧其實再進深一層，佢哋有時都好困惑點樣去處理小 BB 嘅遺物啦，譬如一啲嘅奶樽啊、尿片啊嗰啲，咁慢慢靜靜地等佢哋按住佢哋嘅步伐同需要去處理嗰啲嘅嘅物品。咁我希望其實即係社會公眾人士可以聽多啲佢哋嘅故事。有時咧，我諗面對哀傷咧嘅人咧，大家有個經驗咧，佢會不斷重複去講佢哋嘅故事嘅。咁但係有時一路重複嘅時候，唔係佢哋長氣咯，而係佢哋慢慢都要時間去消化。咁我哋可能喺側邊咧，喺安靜去聆聽咧，讓佢哋慢慢去去理解件事咧，其實更加重要過我哋點樣去幫佢去歸因咯。 嗯，仲有一分鐘左右，其實你覺得而家成個社會對於呢啲失胎父母嘅支援係點啦？你哋又有冇啲咩計劃咧？ 其實呢幾年呢、政府啦，或者係醫管局，佢哋都好多時候都做咗一啲嘅support 嘅一啲支援啦。譬如佢哋會有天使花園啊，一啲無殯葬嘅安排咁樣啦。咁而喺八間嘅婦產科醫院裏邊咧，其實啲助產士都會嘗試，譬如有一啲嘅幫助嘅，譬如幫啲小 BB 佢有啲嘅包裹啊，或者俾父母去觸摸啊，去睇。咁但係呢啲等等咧，其實去到社區嘅時候，我哋見到反而啲夫婦咧就缺乏咗支援。咁所以咧，其實喺呢一度裏邊咧，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咧俾咗一筆嘅捐款俾港大啦、女青啦同埋明愛咧，去做一啲嘅比較我叫做一站式嘅支援服務，希望可以支援到一班失胎嘅父母嘅。 理解，多謝曬你，陳海欣博士。今日傾到呢度啦，聽日千禧年代再見。